你好，欢迎来到十倍程序员工作法，我是睁眼。这次啊，我们从一个宏大的话题开始。银河系中存在多少与我们相近的文明？我想啊，即便这个专栏的读者主力是程序员这个平均智商极高的群体，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时，大多数人也不知道从何入手。好吧，我来做一个科普，给大家介绍一个德雷克公式。这是美国天文学家弗兰克·德雷克于1960年代提出的一个公式，用来推测可能与我们接触的银河系内外星高等文明的数量。下面我要放出德雷克公式了，看不懂的一点都不重要，反正我也不打算讲解其中的细节，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公式。 N 等于 R 星乘以 FP 乘以 NE 乘以 FL 乘以 FI乘以 FC 乘以大 L。 这其中啊， N 代表着银河系内可能与我们通信的文明数量， R 星呢代表着银河系内恒星形成的速率， FP 代表着恒星内有行星的可能性， NE 代表位于宜居带内行星的平均数， FL 代表以上行星发展出生命的可能性， FI代表出演化出高等智能生物的可能性， FC 代表该高等智能生命能够进行通讯的可能性，大 L 代表该高等智能文明的预期寿命。不知道了解了德雷克公式以后你会作何感想，但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德雷克公式最大的作用在于它将一个原本毫无头绪的问题分解了，分解成若干个可以去尝试回答的问题。随着观测手段的进步，我们对宇宙的了解越来越多，公式中的大多数数值都可以得到一个可以估算的答案。有了这些因子，人们就可以估算出银河系内可以与我们通信的文明数量。虽然啊，不同的估算结果会造成很大的差异，而且我们迄今为止也没能找到一个可以联系的外星文明，但这个公式给了我们一个方向，一个尝试解决问题的手段。好吧，我并不打算将这个专栏变成一个科普专栏，之所以在这儿讲德雷克公式，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任务分解。通过任务分解，一个原本复杂的问题，甚至看起来没有头绪的问题，逐渐有了一个通向答案的方向，而任务分解就是我们专栏第二模块的主题。如果说大家对德雷克公式有些陌生，我们再来看一个 IT 人怎样用任务分解的思路解决问题。我们都知道 Elon Musk， 他既是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的创始人，同时还创建了一个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SpaceX 有一个目标，送100万人上火星。美国政府曾经算过一笔账，把一个人送上火星以现有的技术是可以实现的，需要花多少钱呢？答案是100亿美金。如果照此计算，实现 Musk 的目标送100万人上火星就要10000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呢？这笔钱相当于美国500年的 GDP， 实在太贵了，贵到连美国政府都无法承担。 Musk 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的目标变了，他准备把人均费用降到50万美元，也就是说一个想移民的人把他地球上的房子卖了能够凑出的钱，原来需要100亿美金，现在要降到50万美金，需要降低2万倍。当然啊，降低2万倍依然听起来是一个很遥远的目标，所以我们的关注重点来了。 Musk 的第二步是把2万分解成20乘10乘以100，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也是 Musk 的三个重点努力方向。先看20，现在的火星飞船一次只能承载5个人， Musk 的打算是把火箭造大一点，一次坐100人，这样的话就等于把成本降低了20倍。如果你关注新闻的话，会发现 SpaceX 确实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再来看10， Musk 自认为自己是私营公司，效率高，成本可以降到1/10，他们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SpaceX 的成本目前已经降到了同行的1/5。最后的100是什么呢？就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如果这个目标能实现，发射火箭的成本就只是燃料成本了， 这也就是我们频频看到 SpaceX 试飞火箭的原因。这么算起来，你是不是觉得 马斯克 的目标不像最开始那样听起来不靠谱了呢？正是通过将宏大的目标进行任务分解，马斯克才能将一个看似不着边际的目标向前推进。好了，和你分享了这两个例子只是为了热热身，说明人类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实是差不多的。当一个复杂的问题摆在面前时，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分而治之。一个大问题我们都很难给出答案，但回答小问题却是我们擅长的，所以当我们学会将问题分解，就相当于朝着问题的解决迈进了一大步。我们最熟悉的分而治之的例子应该是将这个理念用在算法上，比如归并排序，将待排序的元素分成大小基本相同的两个子集，然后分别将两个子集排序，最后将两个排好序的子集合并到一起。一说到技术，大家就会觉得踏实了许多。原来无论外星人搜寻还是大名鼎鼎的马斯克太空探索计划，解决问题用到的思路都是大同小异的。确实是这样。那么用这种思路解决问题的难点是什么呢？给出一个可执行的分解。在前面的两个例子里面，最初听到要解决的问题时，估计你和我一样是一脸懵的，但一旦知道了分解的结果，立即会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你会想，我要是想到了这个答案，估计我也能做出一个 SpaceX 来。但说到归并排序的时候，你的心里可能会有一丝不屑，这是一个学生级别的问题，甚至不值得你为此费脑子思考，因为归并排序在你脑子里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你会下意识的低估它。任务分解就是这样一个有趣的思想，一旦分解的结果出来，到了可执行的步骤，接下来的工作即便不是一马平川，也比原来顺畅了很多，因为问题的规模小了。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既不像前两个问题那样宏大，也不像归并排序那样小，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了将任务分解这个理念运用其中，给工作带来了很多麻烦。举个例子，有一个关于程序员的经典段子，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 80%， 剩下的 20% 还要用和前面一样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估算差别如此之大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我们没有很好的任务分解，所以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要做的事情到底有多少。前面我们在为什么做事之前要先推演中提到过沙盘推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推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任务分解的过程，上手就做，多半的结果都是丢三落四。你会发现啊，真正要把工作完全做好，你落掉的那些工作也都要做，无论早晚。与很多实践相反啊，任务分解是一个知难行易的过程，知道怎么分解是困难的，但一旦知道了，行动反而要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在这个部分中啊，我还会给你介绍一些实践，让你知道这些实践背后的思想就是任务分解。如果你不了解这些实践，你也需要知道在更多的场景下先分解任务再去做事情是个好办法。也许你会说，任务分解并不难于理解，我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是先做任务分解的，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就要提到我前面所说的难点中很多人可能忽略的一部分，可执行。可执行对于每个人的含义是不同的。对于马斯克来说，他把2万分解成20乘10乘100，剩下的事情对他来说就是可执行的。但如果你在 SpaceX 工作，你就必须回答每部分究竟是怎样执行的。同样，假设我们在做一个外部页面，如果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前端工程师，你甚至认为这个任务不需要分解，顶多就是再多一个获取网页资源的任务。而如果我是一个新手，我就得把任务分解成根据内容编写 HTML， 根据页面原型编写页面样式，根据交互效果编写页面逻辑等几个步骤。不同的可执行定义差别就在于你是否清楚地知道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对于马斯克来说，他的解决方案可能就是成立一个公司，找到这方面的专家帮助他实现。但对于你的日常工作来说，你要知道具体的每一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不能，说明任务还需要进一步分解。比如你要把一个信息保存下来，假设你用的是关系型数据库，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任务就到了一个可执行的程度。但如果你的项目选用了一个新型的数据库，比如图数据库，你的任务分解里可能要包含学习这个数据库的模型，然后根据数据库模型设计存储方案。不过啊，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人可能都会高估自己的可执行力度，低估任务分解的程度。这里的力度指的是颗粒的力。换句话说，如果你没做过任务分解的练习，你分解出来的大部分任务力度都会偏大。只有把任务拆分的非常小，你才能对自己的执行能力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真正的高手都是有非常强的任务分解能力的。这个差别相当于同样观察一个物品，你用的是眼睛，而高手用的是显微镜。在你看来，高手全是微操作。关于这个话题，我们后面再细聊。一旦将任务分解的很小，调整也就会变得很容易。经常有人说啊，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而真正的原因就是计划的力度太大，没法调整。从当年的瀑布模型到今天的迭代模型，实际上缩减的就是一次交付的力度。几周调整一次计划，也就不存在计划赶不上变化了，因为我的计划也一直在变。如今软件行业都在提倡拥抱变化，而任务分解是我们拥抱变化的前提。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从外星探索和马斯克的火星探索入手，介绍了任务分解在人类社会诸多方面的应用，引出了分而治之这个人类面对复杂问题的基本解决方案。接着我给你介绍了这一思想在软件开发领域中一个常见的应用，分而治之的算法。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一思想，但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却没有很好的应用它，这也是使得大多数人在工作中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运用这一思想的难点在于给出一个可执行的分解。一方面，对于复杂工作来说，给出一个分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另外一方面，面对日常工作时，人们更容易忽略的是分解的任务要可执行。每个人对于可执行的理解是不同的，只要你清楚的知道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做，任务分解就可以告一段落了。大多数人对于可执行的力度认识是不足的，低估了任务分解的程度。做到好的任务分解，你需要达到微操作的程度。有了分解很小的任务，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完成一个开发循环，也就让计划调整成为了可能。软件行业一直在倡导拥抱变化，而任务分解是拥抱变化的前提。如果今天的内容你只能记住一件事，那么请记住，动手做一个工作之前，请先对它进行任务分解。最后，我想请你回想一下，你在实际工作中有哪些是依靠任务分解的方式解决的问题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它分享给你。